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表示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底下，愿意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。大陆已经先后同巴拿马和多米尼克建交，而这两个国家又咁啱分别同台湾断交，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，形容是国际大义，人心所向，势不可挡。自此之后呢，世界好多国家或者机构都找到同强国直接交流的踏脚石筹码，就是先同台湾建立关系，自然会引来心虚之国沟通出来，要求做朋友，从而要求不同台湾做朋友。这些是强权定是公理呢？我想是强国依法行使权力，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公理了。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记者低层次啲讲，系帮我哋了解一件事情嘅发生同埋经过。高层次啲讲咧，就系帮我哋监控社会，增加社会嘅透明度啊，等我哋可以安坐家中都知道世界做紧啲乜，发生紧啲咩事。就算唔好话点样崇高啊，但佢哋应该受到最起码嘅尊重。所以强国新闻者喺度啊，强烈谴责最近两宗嘅记者被打同埋被拘捕嘅野蛮行为，希望呢啲事情唔好再发生。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 新闻者。咦，翻翻系 MJ 嗰个引言啦，我好几欣赏嘅，呢啲绝对系一个应付强国嘅一个策略嚟嘅。 我记得咧，我喺唔记得边一集咧，我讲嗰个故事噶。咁我细个咧，呢个系一个类似纪安嘅故事啦。咁咧我是纪安嚟嘅细个，咁咧我就话我要全班咧证明我系最靓仔嘅，咁我威逼利诱，一系请啲同学食饭，一系就话围搭啲同学，就要求啲同学咧就签一张嘢，真人真事嚟噶吓，咁啊签一张嘢就证明咧我承认 MJ 系最靓仔嘅咁样。你谂下一个人系要点样嘅地步啊，先要去做呢啲嘢，即系你系就系，唔系就唔系噶啦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有目共睹嘅，你就要用一啲手段去令到人哋去承认呢样嘢，系啦，咁你谂下呢一样嘢系究竟你做咗呢样嘢动作出嚟呢一张纸啊？我当年你谂下阿纪安证明佢系全世界最靓仔同埋最唱歌最好听嘅呢、這个咁样嘅一张纸，一张咁嘅声明或者一个咁样嘅立场啦、有几咁 support 到呢个事实咧？ 咁换嚟嘅系你一份嘅虚荣心咯。 系， 即系你会觉得大家都话我靓仔喎。 其实咪白痴咯，嗱，我当你用一个好爱国一个中华民族嘅精神，大家兄弟吓，中国台湾吓，唔好先撇开嗰啲咩政治立场一中原则，大家自己有啲argue就益晒啲外人。我台湾你估佢去建交，你估佢都可能都要有少少 一定有投入嘅， 系啦， 一定有投入， 即系佢可能都有啲生意上嘅来往啦。我跟住中国就用更大嘅利益去令到佢阿 Win 你就唔好同阿台湾嗰度做朋友做生意啦，我而家俾更大利益你咁样。 即係等于台湾要为咗同佢建交，可能本身十蚊嘅加士伯啤酒好啦，八蚊卖俾佢啦。跟住我哋 friend 嚟㗎，嗱唔计啦，嗰两蚊我赚少啲或者唔赚。跟住可能强国就话屌、我两蚊卖俾你。係啦，我自己蚀六蚊。我蚀我自己蚀钱唔紧要。即係咁样两败俱伤，益咗一啲。第三方， 然后全世界即系呢啲呢皮巴拿马呢啲国家或者一啲某啲非洲国家，佢当然一嚟就笑笑口啦，二嚟其实心底里就笑你戆鸠。 系啊， 你哋两个有冇咁狠戆鸠啊？即系你要咁样去承认你去承认你究竟系一个中国啊，定系唔系一个中国？其实冇，反而无私显见私，更加觉得你两个系有啲问题。 其实未去到最戆鸠嘅，即系总会有更戆鸠嘅嘢天天在发生咯。即系最戆鸠系咩咧？呢啲事唔系一单两单就了结， 系 日日都仲会发生。 系， 即系就算我系一个第三国家、第四国家，咦 work 喎， 系啊， 再做仲 work 噶，哪怕过多三年、五年、七年，只要台湾一日未被统战啊，未被回归， 系 始终呢一招都系继续 work 嘅。系啊，所以我本身睇到啲新闻咧，我有少少邓台湾担心，但系谂下谂下又唔使啦，因为咧即系自有啲成功案例在前，咁啊，其余系啦，你讲得好啱啊，其他国家自然会效法，哎哟，我哋又同台湾建立下关系先， 永远都 work 咯，即系呢一招用我哋打机嘅时候就屈机咯。 冇错，咁然后咧去翻新闻角度咧，我就好睇唔同嘅媒体咧点样去报道一单嘢，从而知道咧其实媒体。 體咧對我哋嘅影響係好大嘅。 係， 譬如今日我睇蘋果日報咧，咁就都有報導到關於台灣嘅嘢，就話台灣咧佢申請入世衛咧，咁一路都被拒諸門外啊，而家都唔得到世衛嘅承認啊咁樣。咁我覺得都尚算持平嘅。咁但係如果你想象下，如果用一啲內地嘅媒體或者親內地嘅媒體咧，就可能真係好似我嘅引言同嗰個所講啦，哦，國際大義，人心所向，即係將嗰件事咧就政治化，將拉埋一齊。哦，係咯，你見到好多國際組織都唔承認台灣啊，係啦，咁一承認嗰啲咧，就佢就走去孖叉人哋啦嘛。 係 發生咁樣嘅環境咯。 佢就即係以大欺細咯，即係你一邊個承認佢，即係邊個同佢做朋友，就係我嘅敵人。即係已經玩一啲小學雞嘅嘢。 同埋佢唔知係做朋友啊嘛，佢係玻璃心嗰種地步嘛，即係譬如話嗰啲 同佢傾句偈啊，都可能已經 你做乜同佢傾偈？ 係啦，跟住點樣轉頭就打鑊佢啦。 甚至做乜望到佢咋？ 係 啊，而家佢即係喺中國角度，台灣係中國一部分，你咧就要係唔係都係中國台灣咁樣嘅嗰啲iPhone 嘅鬧鐘啊，航空公司啊，將台灣武列做中國台灣咁樣咧，又話要走去杯葛人哋嗰個電話，又話要杯葛人哋嗰個航空公司啊，呢啲咪玻璃心咯？ 係好小學雞嘅行為啦。不過呢啲事即係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好多啦，即係都已經好痛心疾首啦，唔好再討論啦。每一次討論，我都眼淚在心裏流。不如翻翻嚟我哋今集啦，我哋主要想講嘅一啲 topic 啦。 係啊，今集我哋主要想講其實就係記者新聞自由呢樣嘢。咁同我哋頭先講嘅都係 有關係嘅。 因為咧我哋一定要有啲咁樣嘅事實呈現喺我哋面前咧，我哋先至了解世界發生緊乜嘢事。如果唔係咧，真係從即係頭先講嗰樣嘢，就我哋以為全世界都真係咁杯葛緊台灣嘅，台灣就好有問題咁樣，我哋就會俾嗰、那個想呈現出嚟嘅畫面去蒙騙咗啊。 所以喺度再重複啦，或者重申啦，媒體啊或者記者嘅作用係非常非常之大。 係啊， 如果冇媒體冇記者，我哋單方面或者所有媒體都是官方的訊息，我哋好似切身處地講啦，我哋香港只係得翻文匯大公同埋港人港地呢啲咁嘅平台，咁我哋每日不停接收到嘅就係一啲黨嘅偉大資訊啊，啲邪惡嘅外國勢力點點點，本身可能係冇一件咁嘅事嘅，咩好似當年呢、這個佔領運動，咁根本就。即系我同 MJ 都或者白旗当其时都身在其中，根本就冇享受过乜嘢咩美帝每日发工资啊，点点点，但系好多呢啲咁嘅所谓。即系官方尝试都一再抹黑， 系 即系如果你唔喺现场，亦都冇一啲比较持平嘅媒体，大家可能就单方面接触到呢啲所谓嘅假资讯咯， 同事实相距甚远咯。咁所以咧，政府对新闻嘅操控啊，嗱，我可以比较觉得仲系暂时放心啦吓。香港虽然真系有少少媒体系归咗边， 系 啦，有少少被操控，咁但系咧起码香港今日吓，咁对个新闻操控上面咧，我觉得仲系可以嘅，即系都未算系好。 但是我咁样睇啦，即系而家香港政府嘅取态系慢慢温水煮蛙，咁同埋利用一啲嘅经济压力，即系好多集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讲嘅，佢嘅玩法就系利用经济，利用你作为一个媒体，你最主要嘅收入唔系靠一份一份几蚊份嘅报纸去卖啊，你系靠广告收益啊嘛。咁而家香港最大嘅其中一个企业华润啦，华润就系央企啊，咁同华润做生意嘅，或者华润本身喺香港嘅投入嘅，华润超市啊，总之嗱，边个喺苹果落广告，边个同苹果做生意，我就唔同你做生意。我亦都将我所有旗下嘅任何嘅分公司，我都唔会喺你苹果落广告。咁所以点解苹果坦白一路都嗰个盈利系其实系越嚟越差，以至到早期嘅一周行都要卖盘， 系啊， 就系其中一个原因。 所以我都尽量，我今日都有放假啦，我通常就买份苹果，即系叫支持下我，好庆幸仲有苹果。咁而家庆幸。就唔止嘅，即系我见譬如话 Now 电视啦 ，Cable 啦， 系啦，呢啲佢哋都系即系似系冇被归边度啦。咁佢哋而家喺大陆嘅所遇到嘅事啦，咁佢啲行为咧，我同翻内地一啲朋友倾偈咧，佢觉得哇，你哋香港啲记者都几够胆噶， 根本就唔系一个够唔够胆嘅问题。呢个喺一路以嚟由八九十年代或者我哋一路接触嘅呢个社会啊，或者接触嘅媒体啊，一路以嚟香港记者采取嘅态度。都是这样， 是啊， 没话去进步过，也都没话去突然间是很勇敢，只不过 在我哋嘅文化，我哋嘅呢个传媒嘅采访手法都系咁样。 正常专业就系咁样。 唔应该系因为我嚟到北京采访、去到四川嘅汶川采访、我就要点点点去用一啲你觉得啱嘅说话，去讲一啲你认可嘅说话、做一啲你认可嘅采访。咁、叫咩采访啫？不如你俾份新闻稿我照发你所讲嘅新闻稿就得啦。 冇错冇错，譬如讲翻上次即系Now 记者啦，我哋唔讲有线嗰个记者住啦，讲紧近期啲系 Now 记者俾人打过啦，咁佢就去采访个维权律师啊嘛，咁就有班民警出嚟啦，咁就话查佢记者证啦，其实就用呢个理由去阻挠佢采访， 系北京嗰个嘛，系咪？ 系啦，北京嗰、个，系啦，咁啊阻挠佢采访，咁跟住就即系攞咗佢两次啦，咁跟住嗰个都唔俾翻人啦，咁一路都唔俾记者证人，咁因为佢哋北京而家嗰啲记者咧，其实一路已经有好多限制喺度噶，咁你冇记者证咧喺度真系冇得再继续合法采访噶啦嘛。咁、所以嗰个记者就好急于攞返个记者证啦。咁然后嗰边公安就肯定係即係 一再阻挠啊。 係啦，即係喺度慢慢阻挠，慢慢我仲查緊嘢啊咁样。即係用查嘢为目的为理由啊，跟住去藉口咁样去阻攞住个记者证。咁令到佢呢好想抢返。跟住佢稍微急一急呢去攞返嘅时候呢，咁就俾嗰啲公安去即係话佢阻差办公咁样。 其实我想讲一件最简单嘅一个道理。喺大陸咧，好多嘢都係假嘅，大家都知道嘅啦、包括公安嘅身份、或者所謂一啲軍隊嘅身份。喺我過去依幾年裏面接觸啊、公安證有假、公安制服都有假。你話要我交出記者證，唔好話記者證啦。你突然間我行下街，有個公安走埋同我講話：，誒、我係公安，我要求你要出示證明文件。喂，首先嗰個邏輯道理就係、你要證明你係公安先，我點樣知道你係咪一個真嘅公安咧？係 啊，而據說嗰個公安係佢都冇出示公安證。 係啊，咁你唔出示公安證，你話你就係公安，咁喂，如果蘇花你攞咗我嘅證件走咗佬， 係啊， 咁跟住我去報警，屌咩？反而啲警察笑。 系啊系啊系啊！ 喂，屌乜咁捻蠢嘅你？ 然后你知啦，即系大陆有更加多嘅嗰啲咩老百姓啊，唔知咩问佢真系可能发生啲咁嘅嘢，就系佢有嗰啲老百姓喺度扮公安， 系啊， 抢咗你，公安就话唔关我事， 系啊， 公安未到，我十五分钟后先到，系啊，冇。 即系呢个就系任佢 upload 啊！早排咧喺深圳咧，系应该系年零两年前啦。咁我听讲咧就系话由深圳福田口岸出嚟，跟住坐地铁咧就会有一个所谓。为嘅一个摆张台喺度，就话系公安就要攞你个回乡证 ，do 一 do 或者唔知，总之系攞你个资料啦。收尾过咗一段时间，发现根本就公安唔系公安 set 嘅呢张台，应该系有一啲嘅所谓非法分子啊，希望套取你嘅个人资料去做其他嘢啦。咁所以连呢啲都有假嘅。我作为一个记者。咁我点放心摆低张公安证俾你呢个记者证俾你呢同样嘅道理，如果引申返喺头先捞记者被打嘅呢件事情上面，我哋切身处地交换呢个环境呢，你系公安好啦，我系记者我要求你出示个公安证，我攞住个公安证两次三次唔俾返你我諗相同嘅情况只会更加恶劣囉。我諗个所谓公安唔知真定假先啦，我当真系公安，我諗真系已经屌揿咗个记者落地下狂呕囉。 而家就已经揿咗个记者狂呕啦，咁未做狂口嘅，捽咗落地咁啊，爆晒光咁样啦，好多地方选咗啦。佢而家都话佢阻差办公咁样啦。咁而家应该证实嗰啲公安就真公安嚟嘅。咁但系佢确实咧，首先佢都好多嘢违规嘅，佢又冇出示公安证啦，亦都冇讲即系佢系咩原因要去查个证啦。其实内里原因大家就心中有数，佢哋最中意用心中有数呢一招噶啦。咁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咧，佢哋而家系即系佢哋打完人之后咧，佢哋而家拉咗佢翻去啦，跟住咧佢用佢嘅方法去。製造證據啊！嗱，而家我所以講新聞自由嘅重要性就喺度啦。如果我哋冇睇到嗰啲 video， 冇睇到短片，咁啊純粹睇翻嗰啲 所謂官方發出嚟嗰啲 報道 法啦， 係啦， 講法啦，唔好用報道添啊，講法啦， 講法係啦，咁咧我哋就完全唔知個事實係點樣噶啦。而家大家睇到事實咧，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件事啱同唔啱咧，比較多人有個公論。如果唔係咧，譬如話而家有個你淨係聽阿 Now 記者喺度講，片面支持，跟住公安嗰邊話嗱 ，Now 記者咧，佢哋已經有签咗一个悔过书啦，佢当时系有阻差办公嘅行为喺度啦，佢都承认咗自己系激进啦，冇人比佢更加清楚噶啦。咁事后咧，事后啲我哋一啲平民百姓啊，去接触呢单事嘅时候，发现哇，好似好难分辨个是非，睇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应该都冇乜特别啦。咁跟住呢单新闻就摆埋一边噶啦。 呢、這个就系、可能就系国内去处理一般嘅纠纷啦，或者系一般嘅呢啲所谓社会矛盾。 屯最常採用的方法咯。嗯、你有你講，跟住我講，跟住就哦成為一個無頭公案，跟住就不了了之。係 啊，當大家未有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唔係切身處地去接受認識嘅呢件事咧，你未必感受到嗰種恐怖啊。譬如話嗰陣時雨傘運動咧。就的而且確就出現呢啲咁嘅事啦，就係、是、咧，譬如我自己啦嚇，喺黃絲呢一邊嘅，咁我明明知道咧，有啲藍絲咧，佢哋係收錢嘅，佢哋係打人，佢哋係有暴力嘅行為嘅。我而家調翻轉咧，佢哋可以做翻一啲同樣嘅輿論聲音出嚟話，哦，啲黃絲咧就係收錢去參與靜坐嘅，啲黃絲咧係會打人嘅咁樣，咁、從而咧一啲我又唔參與黃絲又唔參與藍絲，所謂沉默嘅大多數一般嘅市民啦，越聽得多，哦，反正都係一啲傳媒機器啫嘛。我、有十个 Facebook page 话蓝丝打人，蓝丝非礼。另外有100个 Facebook page 出嚟话黄丝打人，黄丝系暴力吓，黄丝撞烂玻璃啊嗰啲咁样嘅嘢。咁、佢真系分唔到是非嘅。咁跟住佢最后咪哦咁烦，我都系乜都唔理啦，咁啊抽身事外咯。或者调翻转，有啲被嗰、个媒体嘅舆论影响到嘅，反而就帮咗去蓝丝嗰边咯。哦系、哦，你班黄丝真系收钱嘅，唔系边有咁多帐篷咁多物资，日日喺度留守喺度 stay 啊。 即系其实都几可悲，不过咧再可悲嘅事咧，我觉得系将会来临咯。就好似上两集或者上三集啦，我讲过，因为而家中央政府又好，或香港特区政府又好，采取嘅就系坦所一而再、再而三重复嘅温水煮蛙啦，包括或者系不停咁，我哋嘅特首、我哋嘅高官系出卖紧香港人，好似撇开坦 MJ 所讲北京呢个记者事件啦，咁啊再早少少，应该早几日嘅啫，四川又出现咗一个记者俾人打啊嘛，就话系老百姓打佢啊嘛，跟住之后又老百姓出嚟啦，前因后果唔讲啦，咁但系最重要系官员个取态系乜嘢？访问林郑嘅时候，林郑就话：香港政府系无权干涉四川省政府嘅任何行为。咁、即系呢个完全系将你自己矮化咯。即系你先不论唔好话香港系一个特区啊，我就当香港系一个直辖市啊。咁我作为直辖市同直辖市之间出现嘅纠纷，你作为一个省长、市长或者你系一个特区政府嘅最高领导人，你咪应该去领头去争取一个公义咧。而家唔系啊，反而就话我哋无权干涉喎，咁即系。唔合理咯，成件事。 你咪去翻我前两集讲咧，就话你睇到佢嗰个立场，佢系帮紧边啲人讲嘢咯？佢帮紧做阿 Payso 嗰啲人讲嘢啊嘛。即系因为佢而家咧，佢唔系为香港发声噶，因为佢而家咧，佢究竟做唔做到嘢咧，系背后你可以想象到佢背后嘅究竟系香港市民啦，定系中央嘅一啲权力嘅核心啦，系啦。咁所以佢讲嘢，你见到啊譬如话捞记者俾人打咧，佢都系佢讲嘅类似系一啲暴力行为唔啱啦， 模棱两可啦，成咗饭啦！ 香港记者去到全世界各地 都要听从，系啦，听从当地嘅法律啦，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讲到好似系即系你完全感受唔到佢系帮紧香港记者讲嘢，纯粹话我好似香港记者咧就去到某个地方，好似系去到边个世界各地咧，遇到俾人打啊嗰啲事件都系好正常嘅行为嚟嘅，周围都有人打人嘅，唔系净系强国嘅，佢有一啲咁样嘅潜台词喺入边嘅。咁边样嚟讲，你就觉得啊，都系啊，冇乜特别啫。咁佢已经讲嘅嘢，跟住你亦都见到。近呢，我谂呢件事都发生咗，都唔系寻日嘅事啦，都几日啦， 都个零两个礼拜噶啦。 我见唔到有香港政府嘅官员系出嚟严责去追声讨啦，或者系即系帮香港人讲翻句嘢咯。 在 worst case 啊，我哋再举个例子啊，如果当年嘅菲律宾马尼拉嘅呢个旅游巴空大旅游巴事件，假设发生喺国内同样嘅情况。我相信香港政府嘅林郑都系会采用，哎呀，我哋香港无权干涉啊，国内 睇关唔关政府事啦。如果关政府事就 嗱，菲律宾马尼拉依局当然系翻政府事啦，系嗰啲特种部队啊。 咁个始作俑者都系个疑犯啊嘛。 系，但系菲律我讲翻菲律宾呢件事都要，因为菲律宾喺呢个处理上面系出错噶嘛，所以当其时一而再、再而三要求菲律宾政府道歉噶嘛。当然最后杜特尔达系有道歉嘅，即系。当过咗好耐、好耐、好耐，应该系上年或者半年前先开始，即系进行一个道歉嘅啫。 换咗嗰个总统之后，道歉。 即系翻翻去头先我哋所讲嘅温水煮蛙，我会觉得苹果嘅前途已经不远啦，应该唔会再走得更远。 所以响应啊，好似系大肥呼吁过嘅，咁我都不嬲，佢未呼吁嘅时候我都响应噶啦。 你要繼續睇咯。咁好慶幸咧，嗱，首先温水煮蛙呢個認同，咁但係咧，而家就個味滾咧，大家開始就知道啦。咁、香港人嗰個敏感程度都高咗嘅，咁、稍微再熱啲，而家 feel 到個温度咧，啲水去到50度噶啦，稍微去到51度、50.0度咧，已經開始，喂，唔係 哇，好温熱啊， 可以再煮噶咯喎，咁樣，咁呢個敏感度係有嘅。咁同埋啦，蘋果一播我知道大家未必會再買，大家都呼籲啦嚇，大家即係繼續買啦。咁但係咧，我開心嘅係咧，蘋果都爭氣嘅。因为而家都即系开始转型啦，虽然一周可卖盘啊，呢啲系一啲不利好嘅消息。咁、但系苹果动新闻咧，我而家问翻一般嘅普罗大众啦、市民啦、认识嘅朋友啦，咁都仲系喺呢个网上媒体嚟讲吓，新闻媒体嚟讲吓，都算系带头嘅。咁只要你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咧，要控制晒所有媒体真系有难度嘅。咁、只要大家继续支持呢一啲唔止苹果嘅任何一个你觉得 cable 啦、捞啦， 你觉得佢系有持平？佢系真系专业咁报道紧现事实嘅，可能系唔止，可能有啲852邮报啊，立场新闻啊，一啲可能要去捐钱先至可以继续运作嘅媒体，都系值得大家支持嘅。咁从而咧就我哋唔好俾一个单一，未必系而家政府任何一个权力机构，佢哋系去控制咗媒体，控制个声音，蒙蔽咗市民认识到现实真相嗰一个咁样嘅权利。我觉得就已经值得系庆贺噶啦。咁啊，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希望我哋嘅新闻自由啦，继续系可以守护落去啦。 好，咁下节翻嚟见， 下节再讲。